8:08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咧，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啊。嗱，昨日咧就係奧運啊，香港咧就又寫下一個新嘅紀錄啦。喺劍擊男子花劍個人賽方面啦，24歲嘅選手啊張家朗咧就係拎到今次奧運嘅第一面嘅香港金牌啦，亦都係香港奧運史上面嚟講係第二金啦，亦都係96年亞特蘭大嘅奧運會喺風帆項目拎到金牌以嚟咧，隔咗25年啦，再有港隊嘅成員咧係拎到奧運嘅金牌。嗱，見到佢尋日咧都打足全日啦，個賽事又即係32強一路打起啦，連贏幾場一路去到決賽，咁啊最後咧就係擊敗咗上屆嘅奧運冠軍啦，25-11啦係贏咗嘅。咁啊對於拎到呢一面奧運嘅金牌，見到好多人都等張家朗咧非常之高興。嗱，你哋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講下咧對今次攞到金牌呢件事嘅睇法，都對於成個奧運你又點睇咧？唔同嘅賽事都好。讲下即系相隔20多年嚟啦，再有呢、這个金牌，你点睇？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嗱，直播室咧都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嘅，有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观众听众。 雷洪德教授，你博士，你系寻日都有睇到成个赛事啊嘛？ 我有呢、這个系我谂，即系自从李丽珊嘅震撼时刻啦，大家即系都唔同年代啦。咁啊，琴、日其实喺媒体上高啦，喺社交媒体啊，好多朋友嚟讲，其实去到系八强嘅时候，已经大家都好雀跃啊，已经啲组群啦系咁传啦，佢四强点啊咁样，四强之后又再入去决赛又点啊咁。咁呢個我諗都係即係發揮到喺即係運動場上展現一個拼搏毅力嘅一個精神啦。咁同埋亦都係即係正正奧運咧係一個教育嚟嘅。其實奧運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咧，都冇話我哋最終係一定要攞金牌。但係喺佢嘅拼搏嘅歷程啦，特別係阿家朗仔即係當年喺青奧啊，佢嘅成長嘅故事啊，又有啲起起落落啊。咁呢個正正就喺運動場上嘅一個反映到我哋人生其實都好相近啦，所以好多時我都覺得係運動可以觸動到好多市民嘅一個內心嘅世界啦。 但係尋日咧一路由32強打上去啦，連打幾場啦，你有冇留意到邊幾幕咧係特別留意多啲，或者喺個佢打個策略上面咧，你自己有冇留意咧？ 其實我諗大家都睇到佢對俄羅斯嘅選手有冇記錯係9-14嚇，15分咧就出局㗎啦， 即係八強嗰陣。 係啦，9-14，咁你睇下你。其實人哋就已經去到一個game point 啦，即係一個決勝分啦，一分，你就要追6分，哇！即係你睇個數字上咧，都係好似不可能嘅喎，係咪？咁即係正如你記得，如果足球嘅球迷啦，當年利物浦輸緊3球嚇，點樣再追翻攞翻歐聯冠軍嚇？咁呢一個嘅歷程咧，其實喺運動場上咧係令人係好震撼。咁我諗佢追翻呢一局之後咧，其實就我睇到佢嘅信心咧係非常之強烈啦。咁已經係即係你嘅內心世界已經係沒有什麼不可能，沒有嘢阻撓到你啦。咁同埋佢亦都係贏咗係世界嘅一哥啦。咁呢個亦都有信心啦。咁同埋呢度真係要稱讚下喺佢呢幾年嘅訓練嚟講咧，香港體育學院啦，喺精英培訓嗰邊嘅資源啦，無論喺體能訓練啦、技術啦、教練團隊啊、科學化嘅一個管理啦，同埋喺運動心理嗰方面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咁能夠係配合翻即係佢自己本身喺運動場上嘅發揮啦。咁呢個都係真係值得要稱讚。咁同埋我哋喺運動之中技術、戰術、體能、心理四樣元素係齊備，你先具備能夠攞到金牌嘅能力啦。 咁喺同阿雷洪德繼續傾之前咧，都同喺當地嘅奧運香港代表團團長貝君琪傾下先。早晨，貝君琪。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貝君琪，係咪仲係好興奮啊？見到尋日張家朗嗰個情況。 當然係好興奮啦，因為我琴日都由8:09一直朝頭早都睇到嘢，就離開場館嗰時11:30啦已經。咁一直喺度睇住佢。由32強、16強、8強，咁一直打入4強到決賽，大家都非常興奮嘅。咁整個團隊即係劍擊隊嘅所有我哋男隊員都係喺現場係積極同家朗打氣嘅。咁佢表現得一直非常出色。咁特別剛才雷博士都講到八強賽嗰時係個轉捩點嚟嘅。咁 令到大家都好激动，就係话佢能够喺14-9啊，嗰个劣势啊，能够一分一分咁追到14-14，当时係好紧张好刺激，即係我哋每个喺度现场支持加朗嘅我哋团队嘅成员都即係仲緊張過加朗喺度比賽，咁大家都好興奮。咁呢個亦都體現咗我哋運動員嗰種永不言棄啊！即係我哋唔會放棄，在任何情況下喺困難之中，我哋迎難而上，而能夠全力拼搏得嚟嘅成果，我哋大家都好興奮。呢個亦都係我哋人生一個對無論運動員又好，我哋香港市民又好，都係一種鼓勵嚟嘅。總之迎難而上，永不言棄嘅精神。咁最後攞到呢、這個回歸以來嘅第一嘅金喺、特別喺一個咁難攞嘅項目啊！大家都知道，劍擊一直係歐洲國家嘅天下係嘛？咁啊，而家我哋天下第一劍變咗我哋喺香港將啱啱攞到，呢、這個就係、是。喜出望外，我哋大家都好兴奋，到而家都大家都好激动嘅。 系，但寻日你喺场馆全日咧，你自己观察到，一张家朗都讲到啦，由朝早沙尔强一路打到去决赛，打足成日啦。佢点样维持嗰个状态咧？你自己观察。 我觉得佢喺嗰个佢好冷静，同埋佢好即系能够处理得非常好。尤其是喺劣势下，点样迎难而上，一分一分咁。好你處理你對待，咁大家最後攞得最後嘅勝利，咁呢、這個當然佢嘅努力係嘛，咁大家都非常之激動嘅係嘛。 但作為代表團團長咧，講真，你事前有冇諗過係喺呢一個項目係攞到金入到決賽，甚至攞埋金牌，係即係擊敗咗上一屆嘅金牌選手嘅咧？有 我哋喺事先，其實我哋對加朗嘅。即係一直嘅狀態啊、表現啊，我哋都覺得佢有機會攞牌。至於我哋會唔會喜出望外攞個金牌咧？這個就有啲保留嘅。我哋希望佢打入四強攞到個銅牌，咁啊已經即係有啲滿足。咁呢個都係好嘅。我哋唔好俾佢咁大壓力，成日叫佢攞金牌咁，咁佢會加重佢嘅壓力。甚至打完八強入四強嗰時，我又去探望佢哋，都叫佢哋放鬆啲心情。我哋係可以放鬆嘅。因为对手会紧张过我哋，我哋系一个刚刚初次攞到八强，再入四强嘅，我哋会嗰种会打得比较轻松，我哋放松啲去打，咁反而会有利于发挥嘅。咁呢个总教练同我大家喺度倾嗰时都觉得佢今日可能有夺金希望，因为。喺對俄羅斯嗰時，教練嘅評估就係話，未打過，未摸熟過，咁用即係好難應對，咁所以一開始我哋落就輸咗好多分嘅，咁最後贏咗嗰個信心，教練嘅信心一定係加強咗，反而對四強同埋對決賽嗰時，嗰兩位對手曾經都碰過頭嘅，咁所以有啲喺戰略上、策略上都有啲認識。呢個比較總覺得係都會可以應付喎。大家只要打得好嘅話，咁大家都鼓勵加朗俾啲耐性去打，係嘛？咁相信會有衝牌、衝金牌嘅希望嘅影。咁當時總教練同我都大家有一個咁嘅睇法嘅。 尋日就攞咗第一面嘅金牌啦，劍擊嗰度。咁嚟緊都有團體賽咯，有冇信心咧？你覺得港隊喺呢一方面，即係團體賽入邊會唔會再有機會攞到牌，甚至係金牌咁樣咧？又 喺琴日完咗之後，我同劍擊大家都喺度傾。喂，嘉倫攞咗金牌，我哋希望我哋嘅團體嘅賽事中嚟都攞到好嘅成績係嘛？希望攞多獎牌係嘛？咁至於其他個項目。我相信都要努力爭取，係嘛？咁都做一碟牌，其他項目都仲有一碟牌希望嘅。 咁貝君奇，你今日係咪繼續都係主力睇劍擊，定係其他賽事都有留意啊？你 我都會去嘅，因為琴日去咗成日去咗劍擊，就冇去到游泳嘅。本來我去睇游水就話何師培佢哋喺200嗰度會出賽，咁諗住6:00幾去，但我哋覺得都係唔好行開啦，因為睇住加朗逐步進級啊嘛，咁我哋好有信心， 等到九点十分，我哋嗰边时间系九点十分嘅，打决赛嘅，我哋希望睇到决赛，咁我所以我一直都喺拳击馆嗰度坐咗成日嘅。 OK， 好啊，咁啊，继续帮我哋睇住先啊，贝君奇，唔该晒你。阿贝君奇咧就系东京奥运香港代表团团长嚟嘅，同我倾到呢度先。咁啊，继续同阿梁洪德博士又继续同我哋倾。咁啊，喺直播室呢度有梁洪德啦。咁啊，头先都讲到话即系张家朗嗰个嘅表现啦，其实算唔算沉迷去睇呢？我唔知道你本身有冇留意下佢嗰个水平，算唔算系超水准，定系呢一个系即系香港运动员嘅水平原本就系去到咁高嘅咧？其实 我谂要讲翻剑击嘅发展啦，其实就系大约系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就银禧体育中心，即系体育学院之前身啦。咁嗰阵时，我记得我啱啱出嚟系做老师嘅时候咧，嗰阵时就都有一啲嘅剑击啊，当时系叫做系所谓冷门啲嘅项目咧，就俾啲体育教师去学习嘅。咁一路到大约系九十年代啦，就何嘉丽就系喺亚运度攞到奖牌啦。咁大家记得当年佢都拍咗一个洗头水广告啦。咁一路到呢二三十年嚟咧，其实睇到剑击项目嘅发展咧系越嚟越普及。另一個因素咧就係學校嗰個參與咧係越嚟越多，咁同埋喺過去呢二三十年咧，好多早前係退役嘅運動員咧，佢哋退役之後咧做翻一個教練培訓嘅工作，咁啊成立好多嘅劍擊嘅學校啦，咁令到即係呢一個嘅劍擊發展有一個循環，因為你始終都要有教練先至可以培訓到新一代嘅劍擊運動員啦。咁睇到呢個都係一個成長嘅因素啦。咁另外一個都要即係稱讚下阿家朗嘅爸爸媽媽啦，佢本身都係熱愛運動嘅家長啦，咁所以都好容許小朋友喺即係成個讀書嘅階段嚟講，可以配合訓練啦。咁亦都即係佢喺林大輝中學啦，亦都一間係即係體育文化係相當之濃厚嘅學校啦。咁配合佢嘅學習啊嗰樣嘢，即係好多嘅因素啦。咁所以即係我哋講緊，譬如係佢成功嘅所謂背後嘅示訓者咧，其實好多因素。不過呢度真係要讚一讚阿家朗仔嗰個體能。體能方面咧，就好明顯喺呢幾年間咧，就體育學院嘅支援係非常之好。咁你講緊劍擊嘅比賽，喺國際嘅比賽，你一日嚟講大約係十個鐘頭到啦，由早打到晚，咁係屬於一個高強度嘅間歇嘅一個模式嘅，即係你比賽嘅時候，你嗰個運動強度去到係 90% 以上嘅，除咗一陣，跟住咧你又要休息又要停。咁其實呢一個訓練咧，中間係需要好多一啲科學上嘅方法幫佢做一啲恢復啦，咁同埋就係心理上嘅恢復都好緊要。你打完一場，嗰一場嘅比賽可能影響到你下一場嘅心理狀態。咁所以喺整日嘅一啲國際級嘅劍擊比賽嚟講咧，那個心理啦、體能啦、恢復啦、技術啦，當然仲要睇埋對手嘅戰略啊。咁係都要需要教練支援嘅團隊咧，有好多數據係幫佢分析嘅。咁呢方面真係都要稱讚啊！體育學院咧係做得係好成功啦。 嗱，繼續歡迎各位觀眾聽眾啦，打嚟1872311，1872311。香港啊，喺今屆奧運攞第一面嘅金牌就喺男子花劍嘅個人賽方面，尋晚就睇到呢個賽事啦。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講下你嘅感受，或者對於成個奧運港隊唔同項目啦，有冇都留意咧？打嚟1872311，1872311嘅。繼續問下雷洪德啦，頭先都講到。都話其實由八十年代開始已經在劍擊方面有很多資源的投放啦。開始，我見到今次張家朗贏了金牌啦，有唔少人都提到一個嘅要點，就是佢一個外籍教練嘅。呢個係咪都係屬於個培訓入邊一個很重要嘅？因為係咪以前就是相對少啲外籍嘅訓練方式？ 都可以咁講嘅。嗱，呢個都要同我哋香港嘅體育發展或者嘅政策有少少嘅關係啦。咁如果大家記得，都可能十幾二十年前印象之中就是乒乓球的運動員曾經是有關係代表香港的資格呢，在國際的體育賽事裏面有些爭議的。在那時呢，就政府發展體育的政策就開始多元化去想一下，咦，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是運動員呢？其實我們的教練支援的團隊都可以是在世界各地是招聘回來，只需要是融合到我們香港的體育文化，配合到我們香港的運動員發展，其實這個都可以的。所以很多年前已經有引入外籍的教練，記得1996 年的李麗珊的金牌呢都是、外籍教練荷蘭籍的教練，咁呢個其實大家都會接受到，就算你話而家國家隊有啲項目都係聘請外國嘅教練嘅，其實喺體育嘅文化一個融合嚟講，呢、這個就冇乜所謂嘅、 嗯。 反而喺即係整體嗰個項目嘅發展同埋推廣咧，你有一個互動嘅作用咧，係、 嗯、 令到嗰個競爭性咧係更加劇烈，咁啊令到嗰個觀賞性啦，同埋大家欣賞嗰個水平會更加高。反而呢個仲會係造就咗嗰個項目嘅發展咯。 嗯，整體嚟講，嗰今年其實奧運嘅選手喺攞到入場券啦嘅項目係咪都係比往屆係多啲？ 可以咁講，46位嘅香港嘅運動員啦，咁啊殘奧就24位啦。咁呢個係值得欣慰嘅。咁、因為你講緊係投放資源啦，體育發展，你唔能夠話我今日俾錢你，聽日就有好多嘅成績。咁你講緊係以十年計嘅一個體育發展啦。咁呢一個其實都要回想一下，就係由2004年當年就係解散康體發展局啦，到2005年成立呢個體育委員會，跟住之下就有三個嘅委員會嘅小組啦，精英化、普及化同埋盛事化。咁然後一路伸延到去到今時今日，即係喺個競技項目嚟講有啲成就啦。咁呢個其實都經歷一個艱辛嘅過程嘅，因為你講緊攞獎牌真係唔係咁容易。頭先阿貝生都講到，真係都唔係一個合理嘅期望嚟嘅，只係一個意外嘅收穫啦，可以咁講。 但劍擊今次攞到入場券又係咪比上一屆多嘅？ 係嘅，可以咁講嘅，係特別係早期係就係團體啦。咁嘉朗就係上一次我記得係16強定係8強咁上下啦，去到嚇、因為你劍擊講緊就係全日裏邊你係大約係啦，由32強一路打到落嚟咧，全日啦。其實你所涉及嘅支援嘅個人技術、戰術、體能、心理咧，都真係係好困難，因為同埋即係頭先貝生講，歐洲嘅水平係真係非常高。咁所以我哋亞洲其實嗰個水平都係近呢20-30年係即係提升啦，但係佢哋已經有好幾百年嘅一個傳統嘅一個文化啦。咁所以呢個真係唔容易嘅。咁另外就係、是、都要讚下嘉朗嘅信心啦。咁呢個睇到佢喺即係熒光幕上高嘅畫面，即係佢嘅眼神啊，佢嘅表現啦、啊，呢、這個係真係好信心。因為對戰嘅項目咧就唔同話啊，譬如何詩蓓嘅游泳咧係個人嘅最大嘅運動能力，但係對戰咧你係要考慮埋對手嘅強啦、弱啦，有啲咩嘅空位可以進攻啊，有啲乜嘢位置你一定要做好防守啊。咁、所以個變數咧係更加多咯。 但係香港嚟講，頭先都講到話歐洲有一個。即係呢一個劍擊運動嘅歷史比我哋長好多啦，培訓嘅歷史都長好多啦。其實香港有啲乜嘢係優勝過，或者今次贏到嘅時候，係咪睇到佢哋香港嘅培訓上面有啲咩優勝嘅點咧？ 我諗嗰、那個參與劍擊運動，或者可以咁講啊，體院嗰個精英運動嗰個組群，呢、這個係越嚟越闊。因為一個國家或者地區佢個體育發展咧，可以用一個金字塔嘅理論嚟形容啦嚇。因為個金字塔嘅底層咧就係呢個學校或者青少年嘅運動，因為所有學生都會係有體育課堂啦，有參加好多課外嘅體育啦。咁而中層咧就係一個社區，而頂層咧就係精英。咁即係有一個簡單嘅理論就係，如果你個金字塔個底越闊嘅話咧，咁你上到頂層精英嗰個組群就會相對地就多啲，多啲嘅時候你攞到獎牌嘅機會就會大。咁所以而家睇到喺香港嘅劍擊運動呢個發展嚟講咧，係個底層係相當之闊下啦，好多學校咧都有好多劍擊嘅課程啦，咁造就咗好多家長咧都願意咧係俾啲小朋友喺個精英培訓裏面咧係更加係即係做多啲功夫啦，咁所以都係即係其中一個攞到獎牌嘅一個原因嚟啦。 OK， 嗱，尋日咧我見張家朗喺比賽完之後啦，就接受訪問嗰陣都提到一啲感受嘅，佢就話啦，香港劍擊隊咧由以往是追逐亞洲水平，去到而家咧就係藉住國際賽嘅成績咧，證明有進步，可以踏上世界舞台。希望呢一面金牌咧，可以鼓勵香港嘅年輕人咧，諗遠一啲，放眼世界等等嘅。其實而家係咪都睇到香港嘅劍擊係唔止係亞洲水平噶啦？ 冇錯冇錯。 同埋過往係咪真係淨係追亞洲水平？ 可以咁講啦，因為即係而家體育學院精英培訓嗰個計分嘅評分個準則咧，都係用亞運啊或者係奧運

廉署起诉戴耀廷等三人涉嫌非法招致选举开支。 昨日没有新增确诊个案，连续49日本地零确诊。 王毅与谢曼会面，中方提三条底线，美方形容讨论坦诚而开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啦，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有讲到剑击嘅港队选手张家朗咧，寻日喺东京奥运花剑个人赛咧攞到金牌。香港奧運史上第二金，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昨晚有冇留意成個賽事，會唔會都但係好緊張呢？咁啊，講下你嘅睇法。咁另外咧，團體賽咧今日都會係繼續上演啦。咁啊，繼續有香港女子重劍隊啦，咁就會係喺八強嗰度係對陣國家隊嘅。咁啊女子重劍隊都係亞洲第一身份係首度係入圍呢個嘅奧運嘅團體賽嘅。對於即係本地劍擊嘅發展，你會唔會都有啲睇法嘅咧？頭先就同雷洪德咧傾咗少少啦，應間再咧再傾多一啲，即係今次呢個金牌對於劍擊嚟講，會唔會成個發展都會有更多嘅資源投放等等咧？咁不過同雷洪德傾之前咧，都電話旁邊有一位嘅嘉賓同我哋傾，有體育專員楊德強嘅早晨。 早晨， 早晨，楊德強點睇啊？尋日張家朗咧就係相隔25年後咧再奪到即係呢個港隊嘅金牌，你自己點睇個心情又點，或者有冇啲咩想同啲運動員講下咁啊？ 當然好開心啦，即係大家喺電視上都睇到佢哋個拼搏啦，同埋都每一關都唔容易過嘅。咁我哋琴日呢其實喺劍擊啦，三位選手出賽啦，咁其中有兩位呢都去到八強階段。咁小倫就16、14強出咗局啦。咁跟住大家都見到張家朗同蔡俊賢呢八強其實個表現都相當好嘅。咁蔡俊賢輸咗啦。咁但係跟住睇到張家朗就好艰难之下，一关一关咁去到决赛，佢就其实我自己睇咧，佢个去到决赛咧，佢系表现，我觉得系喺水准之上嘅，咁所以都即系大家都非常之开心。 嗯，直接今次奥运，尤其是喺剑击呢度咧攞到咁好成绩啦，会唔会话直住呢一样嘢都会多啲推广剑击呢项运动咧？ 嗱，我哋就唔会话因为一次嘅成绩。就話我哋要擺多啲資源推廣某一項活動。咁其實咧，我哋喺成個體育個資助嘅政策咧，都係一路係要持續咁去進行嘅。我哋今次攞到嘅成績咧，其實係過去裏面咧十多廿年，好多代嘅運動員、好多代嘅教練，以至到其他嘅支援人員咧，大家嘅共同嘅努力。咁包括咧就係劍擊總會啦，咁佢哋亦都即係一路咧係推廣呢個運動。我哋喺政府嘅角度咧，就係提供資源俾體育總會啦，去做啲工作。咁喺劍擊嚟講咧，其實佢喺過去咁多年裏面咧，都恆常得到我哋政府嘅資助啦，以至到場地方面嘅提供啦。咁喺佢哋嘅努力之下咧，這個劍擊嘅項目亦都喺十多年之前咧，係入咗呢個精英項目啦。咁由佢哋咧喺大概20年之前到，係叫做可以挑戰亞洲嘅前列。因為以前嚟講咧，傳統都係就算亞洲咧，都係中日韓咧嘅劍擊係比較強嘅。咁我哋咧都係所謂挑戰呢個亞洲前列嘅地位。咁我哋就算咧喺亞運嚟講咧，都係未能夠攞過金牌嘅。喺上一屆亞運會咧，我哋係攞咗三個銀牌，同一啲金牌擦身而過。咁但係你都證明咗咧，我哋係有實力咧係挑戰亞洲前列啦。咁但係喺呢幾年咧，就更加有一個大嘅突破。我哋都一路留意住劍擊隊嗰、那個訓練嘅情況同埋進度，知道佢哋咧係有一啲嘅好嘅進展嘅。咁譬如話，我哋張家朗同埋曾經入過世界前十啦，蔡俊賢其實咧佢而家個排名咧係更加高添嘅，去到世界排名第八嘅。我哋花劍隊咧喺個團體方面咧，我哋係最高去過世界排名第四嘅。咁所以咧今次咧其實都係喺以往嚟講咧，好多人嘅努力之下咧，一路累積翻嚟嘅成績。對於佢哋今次攞到牌咧，我係非常之高興，但係咧，我唔係完全感到意外嘅，因為以前我都講過啦，如果我哋嘅運動員或者我哋嘅隊伍係可以去到前十或者前八咧，其實代表咧佢哋就有能力咧去挑戰呢個獎牌嘅。 咁就住而家劍擊啦，我頭先都講到成個體育資助制度啦，精英體育資助制度啦，而家劍擊係屬於叫做 A 級嘅體育項目嚟喎，即係會唔會話今次張家朗攞咗金牌之後咧，其實有再進一步升到啲叫A 星級咁樣個嗰個情況，會係啲咩分別咧？又 A 級咧，其實都已經好全面嘅支援噶啦。咁我哋咧就以往嚟講咧有一個 A 星級嘅制度，但係咧喺我哋喺 幾年之前呢，其實就呢個制度呢都已經有啲調整嘅。咁以前嚟講呢，我哋就話譬如佢係 A 星級，咁就提供多啲資源俾呢個項目咁啦咁。咁、但係我哋喺上一屆喺里約奧運之後返嚟呢，其實我自己就同呢個體育學院同埋有啲教練呢都特別呢，就係話喺呢個制度之上呢，我哋係特別係去針對一啲我哋有潛質嘅運動員，有攞牌機會嘅運動員呢，係去重點呢係提供額外嘅資源嘅。咁、所以呢一個嘅制度呢已經係超越咗呢係 A 級啊定 A 星級嘅。即係如果佢係 A 級嘅，但係佢我哋見到佢係有機會可以衝擊獎牌嘅話呢，我哋喺過去呢幾年呢已經係特別撥出更加多嘅資源。咁包括呢頭先Lobo 都有講過啦，而家個運動員呢其實背後好大嘅團隊支持嘅。我哋有時講話一定要有三 C， 咁呢三 C 係咩呢？包括呢就係物理治療師啦、營養師啦、以至到佢心理輔導嘅專業嘅人員啦。咁體能教練就唔再講啦，教練更加唔再講啦。咁其實呢我哋已經喺幾年之前呢已經有專職嘅團隊呢係跟住呢啲我哋認為要重點栽培嘅運動員或者個項目。咁、已經係突破咗所謂以往係咪淨係 A 星啦定係 A 級嗰個咁嘅制度㗎啦。 過往咧，成日都有啲講法就話啊，某一個體育項目喺一啲大賽入邊攞到獎牌嘅話咧，咁佢哋嘅資源就會日後拎得多啲啦，咁樣咁令到可能其他嘅運動咧就相對拎嘅資源咧就貧乏一啲啦，咁會唔會令到成個體育發展嚟講係側重咗某一啲運動咧？喺而家嘅制度之下， 其實呢個講法咧絕對唔正確嘅，因為咧我哋所有嘅撥款咧冇一個上限嘅，唔會話 A 多咗咧就 B 少咗嘅。如果 A 同 B 都同時係攞到成績嘅，同時係喺我哋嘅制度裏面達到一定嘅水平嘅話咧，其實一樣係會得到咧，我哋可以講咧喺係一個大力嘅支持嘅。即係亦都講翻啲數字啦，我哋真係喺過去呢幾年咧體育發展方面咧係投入嘅資源咧係倍增嘅，同呢個2012年比較咧係增加咗三倍多。我哋講喺撥俾體院嘅資源，就算係同四年多之前比較咧，都係多咗一倍嘅。咁如果講話精英項目咧，就其實喺2012年嘅時間咧，我哋嘅精英項目係大概係13個。去到而家咧已經有20個項目噶啦。咁所以見到咧係好多嘅項目咧，其實佢喺佢哋嘅努力之下，同埋一啲資源嘅配套之下咧，佢哋都可以達到精英水平，亦都係入咗體院嗰、那個培訓嘅系統。咁我都預期咧，其實日後咧亦都會有更加多嘅項目咧，係可以去到精英嘅水平嘅。 OK， 嗱，另外咧有關於之前啊羽毛球港隊運動員啊伍家朗嗰件事件咧，就話佢喺星期日嘅賽事就著咗一件黑色嘅球衣，咁就係冇區旗嘅，咁亦都有一啲嘅區議員啦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就批評佢啦，亦都係話要求佢退賽等等嘅。咁見到後屘伍家朗都話係因為冇贊助啦，個解釋就因為冇贊助，亦都係冇獲授權係用區旗等等嘅。呢、這個政府方面知道之後，係咪其實都有跟進同埋了解過？ 我哋即時去了解啦，咁其實成件事呢都係一個誤會嚟嘅。咁因為呢伍家朗其實我都認識阿家朗好耐啦，咁佢自己呢以往嚟講係有一個贊助啦，咁喺奧運之前呢就呢、這個贊助係停咗，咁佢自己呢就喺心急之下呢就去自己揾咗個球衣，因為佢都唔係第一次參加奧運會嘅，咁佢都知道啲規則嘅，咁佢就有好多時運動員好得意嘅，即係佢覺得啊呢個係最快去處理咗個問題，佢自己處理到嘅，佢就做咗嗰件事。咁佢就去自己咧去買咗一啲球衣，佢亦都以符合呢個奧運規則嘅方式印咗中國香港喺個背脊嗰度。咁因為奧運規則咧係冇一定要求咧有個國旗、國徽或者區徽嘅，咁所以咧佢就攞住呢啲球衣去參賽。咁其實如果成件事咧，佢係有同其他人去講，或者係同政府方面去反映嘅話咧，成件事我處理可能咧都會有啲唔同。咁但係有時咧，運動員就係佢比較直接啲，佢嘅諗法就係話我處理咗件事，希望盡快咧集中翻個精神去投入個訓練同比賽。咁就冇話特別將呢件事咧去提升到咩嘅水平一個層次嗰度。咁如果佢係出聲嘅話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其實而家揾贊助嘅波衫或者我哋政府去支持一啲運動去出賽咧，其實呢個絕對唔係問題嚟嘅。 Okay。 咁所以成個事件咧，基本上咧係一個誤會啦，可以咁講。咁我亦都希望咧，大家係專心，即係希望阿家朗佢專心去比賽啦，亦都希望咧大家咧係關注翻嗰個運動員嘅表現。 而對於個球衣咧，我希望大家即係瞭解咗個背景之下咧，都可以即係放低呢件事咯。 但係咪話嚟緊佢可以著翻，即係授權翻可以著翻嗰件有區旗嘅球衣啦？以你所知， 嗱事後咧就已經羽毛球總會咧已經同我哋聯絡咗噶啦，我哋都即時咧同呢個政府有關嘅部門咧係處理咗件事，咁已經係得到我授權噶啦。咁就而至於佢話喺東京嗰邊。可唔可以揾到人去印翻嗰個區徽咧？咁呢件事我知道佢哋處理緊嘅。咁但係我相信喺佢下一次出賽咧，呢件事應該會解決咗噶啦。 好啊，唔該曬楊德強，同你傾到呢度。楊德強就係體育專員嚟嘅。頭先講到話批評吳家朗嗰、那個人士咧，就係、是一位民建聯嘅成員嚟嘅。咁啊，繼續同啊直播室嘅梁宏德同我哋一齊傾啦。咁啊，梁宏德就係浸會大學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副教授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咁啊，繼續都想問頭先。阿楊德強提到咧嗰個精英體育資助制度，頭先我都講到一個説法，就有啲人話啊，會唔會某一啲運動贏咗牌，咁佢哋嘅資源就投放得多啲，另一啲運動咧就可能相對嗰個目光冇咁多人注意到咁樣。 其實呢個大家市民都可能唔係太熟悉啦。咁啊，楊專員頭先其實講得好清楚啦。咁我都利益申報啦，過去幾年咧，我都曾經係喺精英體育委員會裏邊咧，就係幫手做一個委員啦。咁嗰個制度其實都係相當之透明嘅，同埋而家每一個項目的資助咧，係必須要你有一個所謂 senior 啦，高級同埋一個 junior 啦，青少年嗰個運動嘅能力嘅，喺兩方面攞到一個好嘅成績咧，嗰、那個資助額咧相對先會係比較多啲。咁所以即係話當年我記得石偉雄啦，喺體操嘅早幾年啦，佢就擔心啦，因為如果可能體操冇乜即係青少年嘅團隊去接班嘅話咧。咁石仔喺比賽嗰度能夠係保住嗰個項目喺精英嚟講就比較困難啦。咁呢個係即係我覺得體育發展嚟講係做得好嘅。咁呢個頭先都楊德強都提到就係個三 C 啦，即係物理治療師啊、營養師啊、呢方面咧，其實體育學院係真係好去到一個國際級嘅水平。咁呢、這個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香港運動醫學科學會嘅成員啦，咁其實同佢哋都喺學術嗰方面咧好多交流嘅。世界各地喺疫情之前。前咧就係體院嘅科研人員都經常出席國際級嘅一啲會議啦，聘請好多外地嘅專家，大家做好多學術上嘅交流，咁所以先至有今日嘅成果啦。咁所以即係整體嚟講，你要攞到一個金牌，真係背後係唔容易噶。咁同埋其實嗰、那個餅咧，即係我哋話資助體育運動咧，其實係可以係更多嘅。咁其實頭先專員講到，真係冇一個上限，只要嗱而家就係20個項目啦。如果每一個項目佢能夠係做到譬如30或者40個項目咧，我相信政府喺個撥款度咧都會係繼續嘅。但係呢個都好講即係社會嘅因素去配合啦，因為你講緊真係成為一個精英項目所涉及嘅持份者啦，喺個每一個項目嚟講都係相當之多。咁亦都唔容易，咁亦都要有一個即係市民大眾係對於普及體育文化嘅一個參與程度同埋支援係足夠咧，先至能夠做得好咯。 講到體育普及化咧，轉頭翻嚟再揾阿梁宏德傾傾。不過呢個時候咧，聽一聽電話旁邊啊，有電話喎。電話旁邊有袁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啊，早晨啊，因為我想講講咧，香港咧應該咧仲有兩個獎牌嚟緊嘅，我估計。 邊兩個啊？你預係？ 李慧詩啦，同埋可能羽毛球雙打啦，阿雪啦，同埋咁咧，我想講講咧，仲有一樣主要咧，就係咧，我認為啲人咧，你贏咗個 round 之後咧，唔好飄飄然。因為我諗嗰個江文蔚咧，佢就贏咗一個 round 兩個 round 一個圈咧，佢係飄飄然。咁樣咧變咗咧，你變咗咧，你就 relax 咗，你好難贏，好難再贏。即系赢咗就唔好飘飘然，唔好以为自己叻嘅咁啊！琴日啊，边个许欣同埋刘思翰都输啦，你唔系一定赢嘅。咁所以赢咗之后咧，要继续争取，继续努力咁样，唔好 啊！好啊，唔该晒阿袁先生，跟住再陈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陈先生。 我想问雷教授咧，嗰啲赞助商咧系赞助即系个人咧，又话团队嘅咧？ 嗱，呢個我就答唔到你，因為每一個體育項目咧，佢哋嘅總會啦，同埋佢哋團隊咧，同贊助商咧，都有個別係一啲細節去傾啦。咁、而譬如而家大家喺好多媒體接觸到攞到獎牌嘅運動員，或者訪問香港代表隊嘅運動員咧，亦都係透過港協暨奧委會咧有另一個嘅贊助商嘅。咁、所以贊助商之間嗰個嘅協議啲細節咧，其實我哋就唔係話太熟悉啦。咁所以呢個其實我都真係答唔到你㗎。 系啦，因为我见到嘅双打嗰度咧，仲系网都系网球，羽毛球嘅咧，双打啊郑俊文， 邓俊文 双打嗰两个都有赞助商，都系赞助商啲衫啦。系咯，我就唔明白点解阿伍家朗就冇得着咯。 咁呢个因为赞助商同佢哋通常都有个时限嘅吓，譬如话一年啦、三年啦，或者几耐嘅日子啦。咁呢个我哋外人就真系唔系太熟悉啦。 好啊，唔该晒陈生嘅电话讲到即系赞助，就可能唔明点解有啲运动员有咧，有啲运动员冇。咁多谢阿梁德嘅解释啦。头先都讲到除咗即系体育政策而家讲三样啦，即系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咁。讲到即系普及化嚟讲，你自己觉得其实？整體的發展是怎樣的呢？即是根據這幾個化去做的時候，個方向現在又做成怎樣呢？你覺得 其實即是由李麗珊的第一個金牌，跟住就是04年雅典奧運乒乓孖寶，李慧詩的倫敦奧運，到現在我們咁其實喺發展嘅體育道路嚟講，嗰、那個社會功能價值咧，其實政府喺高層次嘅一啲社會政策嚟講，都可以需要係再詳細啲去諗下。因為大家諗下，即係琴日好多喺商場啊，周邊好多朋友，佢哋就算係唔識劍擊運動，或者從來冇話做運動嘅朋友，見到阿家朗仔有機會去攞獎牌咧，大家都好著約，凝聚到嗰個社會氣氛，俾到個正能量俾社會，呢一個功能價值咧係難以係量化到出嚟嘅。即係話你嘅教育，我投放咗幾多億嘅資源落去，我攞翻幾多成績 A 嘅成績翻嚟嚇，咁呢個其實就是量化啦。但係體育運動嚟講，唔係咁容易係量化到嘅。但係凝聚到個社會啦，譬如喺外國有個名詞就係嘅愛國主義啦，喺如果國家嘅層面，咁呢個係咪我哋喺教育嘅方面可以做多啲咧？咁而奧運本身嗰個價值就係一個教育嚟噶嘛，即係令到個世界更美好和諧，係透過競技運動啦。咁其實08年北京奧運咧，即係國家體育總局都有一個嘅諗法咧，就係話，咦，我哋攞到獎牌，嗱又如何咧？咁樣，所以喺個體育發展同埋社會政策配合咧，政府可以諗下咧，就體育同教育兩者嘅一個融合。譬如今屆我哋政府攞咗好多版權啦，即係喺嗰個轉播權啦。咁呢啲嘅畫面，呢啲係咪可以轉化成為一個教材咧，或者一個普及文化嘅推廣咧？咁另外一個就係、我哋喺呢08年開始有全民運動日啦，每年嘅八月嘅第一個禮拜日都係全民運動日啦。咁目的就係推廣普及運動啦，就是、借用運動呢一樣嘢，係令到全港嘅市民有健康嘅體魄啦。咁而家譬如統計處，我哋亦都有數據咧，就係、體育嘅佔香港嘅所謂 GDP 啦，即係嗰個經濟嘅利益啦，大約係佔2%到啦，咁大約係500億左右啦。咁呢個市場價值其實係咪可以進一步喺唔同嘅社會嘅層面、唔同嘅政策去推廣呢？因為疫情影響啦，譬如我哋好多大型嘅體育賽事都受到影響啦。咁譬如嚟緊10月嘅馬拉松，係咪可以俾多啲空間佢可以發展得更好，令到我哋更加凝聚到個社會呢？咁所以呢方面，我覺得係政府可以藉住今屆奧運，我哋有咁好嘅成績啦，係可以進一步去檢討下咯。 但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政府喺體育方面嘅投放嘅資源？是够不够呢？是不是一个重点呢？或者接下来你自己预期即是在这面金牌之后，会不会整个体育发展，刚才讲到普及化之后，会不会譬如产业化都会有这些的方向发展？ 是那很多媒体的朋友都成日都问是够不够。那你想想政府13个政策局，每一个政策即係局裏邊，即係嘅資源都永遠唔會有足夠嘅。咁但係我哋如果從社會嚟講，大家睇到，如果體育嘅發展能夠配合到其他各方面，譬如教育啊、衞生啊、醫療嘅話咧，咁我諗市民都理解，即係所謂夠唔夠啦。咁另一個角度就係、是、其實而家都需要可能去諗下，譬如我哋體育委員會由05年成立到而家嘅發展啦，嗰、那個嘅領導嘅作用啦，喺所謂三個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佢帶動到體育同埋其他周邊政策嘅發展呢一個範疇，係咪再可以有啲調適啦？嗱，譬如舉例，好多外國嘅國家咧，係將體育咧係同青年事務啦。 和文化媒體是成為一個政策局的，咁更加靈活啲去彈性去處理，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啲前瞻嘅看前看嘅政策咧，其實政府可以藉住今次奧運係觸動到咁多香港人嘅心理啦，一個正向嘅心理啦，可以再進一步去探討一下咯。 嗯，整體咧今次奧運啦，除咗話即係劍擊之外啦，而家個氣勢非常之好，你覺得有冇有其他即係項目都特別留意，或者你覺得都有一個嘅拎牌嘅機會，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 係，其實頭先聽眾朋友都講咗啦，李慧思啦，咁李慧思其實上一屆已經好有能力咧，係攞到獎牌嘅，但係無奈就係即係偶然性係會有一啲意外啦。咁所以今屆李慧思，佢上一屆接受訪問嘅時候，我好欣賞李慧思嘅一句説話，就係佢戰勝咗四年前嘅自己嚇。咁其實奧運就係今年當然啦，希望李慧思有好嘅成績啦。但係從一個即係單車一個劍擊啊呢啲項目嚟講，係好個人化嘅一啲項目。項目係對青年人嗰個正面嘅影響係好有作用嘅。咁另外就係何詩蓓啦，咁另外仲有羽毛球啊，我哋都每一位嘅運動員都展現到拼搏嘅精神。咁我個人就唔係太想咧係量化到要幾多個牌係同大家交代，反而我就欣賞46位參賽嘅運動員咧，佢能夠係展現出佢嘅毅力啊、拼搏啊，即係不撈呢個精神咧，反而係令我哋嘅市民係更加欣賞同埋尊重啦。 嗯，最後我都想問下，有冇留意選秀村咧？話嗰啲確診嗰啲個案咧？ 呢個都有啲擔心嘅。咁又即係我都同體院嘅科研支援團隊有時都會聯絡下啦。咁佢哋我哋香港隊係所有嘅運動員，據我理解都應該係打曬針啦。咁同埋喺個防控嘅手冊嚟咯，佢哋講咧，大會都有一個防控嘅手冊係即係俾咗所有嘅國家地區代表嘅團。队啦，咁当然啦，即系希望我哋香港运动员所有一切环境都系安全啦。 OK， 好啊，唔该晒阿雷洪德，雷洪德咧上到嚟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倾啊，佢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嚟嘅。讲到奥运，寻日咧就系攞咗男子花剑个人赛嘅一面金牌啦。你又点睇？我哋转头九点钟之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继续有千禧年代噶，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讲下你对睇法，讲下你对奥运啊整体有啲咩运动特别留意咧，打嚟同我哋一齐倾。 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黄海怡同刘国华。 先睇大公报报道，相隔25年，香港再有运动员获得奥运金牌。寻日嘅剑击男子花剑个人赛事当中，港队张家朗从32强开始过五关斩六将，一直杀入决赛。在决赛以15-11战胜意大利的剑手，为香港夺得历史上第二面的奥运金牌，亦都是香港特区成立之后的第一面奥运金牌。赛后张家朗说，要以拼搏的精神克服困难，大家要坚持，不要那么容易放弃。大公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提到，张家朗是出身体育世家，父母都是同属80年代本地篮球球员。张家朗有1.93米的身高，他本来顺理成章醉心于篮球，但是爸爸为他报名参加剑击兴趣班之后，从此埋手投入剑击训练。越洋目击个仔夺得奥运金牌的张家朗爸爸好开心地说，好恭喜他奋斗多年终于达成自己的目标。多年来两夫妇俾他自行寻找发展方向，他又说个仔其实打篮球射三分波都是好准的。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第一宗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23岁被告唐英杰被指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冲击警方防线，撞伤3个警员，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罪和危险驾驶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案件会在今日下午在高等法院裁决，由于今次裁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案件要押后开审。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支联会64纪念馆上个月初展览期间，食环署人员上门指纪念馆未领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涉嫌违例。支联会发表声明话，日前接获食环署和法庭有关传票，今日将会去九龙城裁判法院应讯，他们会指示律师代表认罪。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 国安法实施一年，条文列明特区政府应当通过学校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昨日首次有大学公布将国安教育列为毕业要求。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魏炳光说，新学年开始，国安教育会成为浸大的必修课程，新入学的本科生需要完成国安课程要求才可以毕业。有关课程内容包括环境安全等题目，将不会计算学分。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中学文凭试上星期三放榜，八间资助大学昨日公布改选之后联招最新收生数字，有最受欢迎的学科出现大洗牌。头三志愿申请人数计，改选之后工程学科是科大和中大最受欢迎的课程，一共吸引超过3000人报读。浸大的动画及媒体艺术专修课程就有37人竞逐一个学额，是竞争最激烈课程。学额只有10个的较大中国历史教育学士课程亦都竞争激烈，31个人争一个位。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的社论话，张家朗凭着毅力和高超的剑术，连挫世界顶级高手，为香港勇夺回归之后首面奥运金牌。万千市民一起看电视直播为他打气，在他击败对手的一刻齐声欢呼，是香港久违了的情景。运动员发挥巨大的凝聚力和振奋力，香港未来要走出低谷，正正需要这种力量。星岛的社论。 明报社评话，不少体育界人士批评港府的精英运动资助制度急功近利，先奖牌后资助，小部分项目得到提携，其他项目就继续积贫积弱。另外，全职运动员退役之后生计缺乏保障，直接影响家长给仔女接受培训的意欲。如果希望运动发展更上一层楼，就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处理这些问题。明报社评。 成报的社论就说，在冬奥奋战的港队中，有两个名字都是叫家朗的运动员牵动港人的心，一是剑击运动员张家朗，一是羽毛球选手吴家朗。这边厢张家朗夺金，奖金和礼品如雪飞，那边厢吴家朗作为羽毛球一哥，就没有商业的球衣赞助，颇为讽刺。本港运动员一直是缺乏经费资助，他们在相当刻苦的环境底下苦练成才，社会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单单拿奖牌先至俾奖励。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话，国家持续加强对多个行业监管。寻日港股和内地股市同告重挫，恒生指数跌超过1000点。社评指，内地大力整顿金融市场，及时防范金融系统风险，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举措，亦都有利于遏止资本垄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长远来看，有利促进市场有序运作，确保国民经济更稳健发展。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教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津桥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翠塘花园。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7月27日，张家朗夺奥运男子花剑个人金牌。 廉署起诉戴耀廷等三人涉嫌非法招致选举开支。 昨日没有新增确诊个案，连续49日本地零确诊。 王毅与谢曼会面，中方提三条底线，美方形容讨论坦诚而开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呢段时间都话咧，见多咗人有移民嘅情况啦，咁啊见到移民亦都影响一啲学生可能会退学嘅情况。見到包括明報在內，他們就根據教育局每年公布的學生人數統計報告書，就計算，就假設呢學生即每年都會繼續升一班這樣計算，就比較2020年的小一至中六和2019年的幼稚園 K3 至到中五學生的數目，計算就同一批學生呢是這裡都少了大約15000個。小學方面呢就三年來首次出現學生的淨流失，跌幅大約是 1.6%。中學的流失率就是 2.84%。學生少了，對於不同的學校來講，他們的影響教學人手方面有什麼影響，或者他們見到又是不是這個跌幅呢，還是他們又看到不一樣的畫面呢？這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有直資學校議會主席陳迪安。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陳迪安。講下剛才講到有關於報道講到小學就說有一個淨流失，有些學生就跌了 1.6%， 中學就是 2.84%、你自己見到譬如在直資學校那方面呢，是不是都是類似這樣的情況，在中學那裡？ 是的，我想呢就因為這個數據呢顯示出來呢是反映緊2020年10月咧，即係九月底咧，教育局點人頭個數據。咁其實你話相比翻咧，喺今年整整2020至2021學年咧，中間我哋見到嘅流失咧係更多嘅。咁咧其實特別都喺中學啦，我諗好多唔同嘅報道都有講過，其實好多學校都要去招呢個插班生啦，無論係低班或者高年班都好，所以呢個問題存在嘅。 但佢哋流失，你哋接觸到咧，係咪啲學生都係真係去移民，定係有其他嘅原因嘅咧？ 因為咧教育局規定咧，其實我哋所有呢啲公營學校，你包括直資學校咧，如果有學生離開學校咧，我哋係需要咧透過一個網上系統咧，向教育局咧去報嘅，即係去話呢個學生係因乜原因離開，包括佢可能係轉校啊，或者係離港啊咁，即係海外升學。咁你如果家長係有報俾我哋，佢係嘅原因咧，咁我哋都會將個原因咧列喺裏面。所以咧，基本上我哋了解到咧，就好多都係海外升學嘅。咁當然咧，有少部分咧，我哋見到係相對較少，真係可能係轉去其他學校，例如國際學校啊，咁都有嘅。不過咁嚟講嘅，或者係海外升學較多。 我想知直資學校嘅即係頭先呢啲學生嚟講嘅情況啊，移民又好啦，佢海外升學又好啦，係咪都比資助學校嚟講一般係嚴重一啲？你見到？ 我哋又冇一個直接咁嘅比較，不過咧就直資學校過往咧都其實特別係高中啦，咁其實喺學生咧離開香港海外升學都唔係一個唔 common 嘅事情嚟嘅，其實都常見嘅。咁但可能喺呢一年咧，特別我哋都見得比較多一啲咯。 見得多一啲嚟講，你見到譬如你哋學校為例啦，一年有幾多學生或者佔成級嚟講嗰個學生人數係幾多咧？呢一啲嘅去咗海外或者退學嘅學生嚟講， 但係以我學校為例咧，過往一年咧，即係過往嘅時間嚇，通常都大概係30人到啦 ，around 30人到離開香港啦，或者係即係退學啦。咁咧，但係今年咧，我哋都應該大概都有50多人離開香港。咁即係到現在未定實啦，因為未到九月一號開學，到九月一號開學前嘅時間可能會更加清楚個數字，因為有啲家長都會喺暑假離開啦，佢未必夠再有通知學校，所以九月一號咧就相對比較穩定啲，會知道實際真係離港或者離開嘅數字。 高中定初中嚴重啲咧又？ 今年咧就好特別嘅，我哋過往就頭先都講啦，係高中比較多啦。但係今年我哋見到嘅情況咧，就級每一級都有，甚至係中一都有。因為中一其實嚟講，其實過往唔多嘅，不過今年我哋見到初中其實嘅情況同高中差唔幾。 但學校的應對是怎樣呢？即如果為了更加多學生在那個學校那裡，那是不是都可能好像剛才這樣說，要做一些廣告去招攬其他學校的學生，有些插班生等等，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或者你們會不會都用一些這樣的應對方法呢？而這樣做的話，會不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過往一些能力可能未達到某一個水平的，我未必會收的，但現在就因為不夠學生都會收，有個所謂即能力下移的情況，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直資學校咧，一般咧都係比教咧受家長歡迎或者學生歡迎嘅。咁咧其實有點解話會有一個招收插班生啊，或者喺個 waitlist 嗰度咧，我哋會 call 翻一啲學生咧。咁其實可能過往咧，我哋達標嘅學生咧，即係每間學校都有自己收生嘅一個嘅要求咁。即係佢達標嘅學生咧，其實可能係多過佢個學額可以供應嘅位置。咁所以咧，就當一有空缺嘅時間咧，過往學校都會做一個填補嘅。咁其實過往可能未必需要做太多嘅廣告或者一個招生嘅一個 promotion 啦，兩講嘅宣傳啦。咁咧就可能就係真係 waitlist 度都可以咧，就 call 翻一啲學生去填補。不過今年度可能嘅情況，我哋會見得多，就係因為比較嚟港人數多，或者離開人數多，咁所以咧就講一個 waitlist 可能未必咧足夠填補，所以點解都會做一啲宣傳。咁又會唔會有能力下移嘅情況咧？可能都未必會，因為好似我哋自己學校咁啦。咁始終我哋都會有翻一個即係條底線嘅。咁個底線係邊個位咧？就起碼都要同學仔咧係達標啦，因為始終要適應學校啊，或者嗰個能力上高嘅差異啊，咁呢都要考慮到嘅。 咁你哋退咗學或者去海外升學嗰啲學生，拮咗出嚟嗰啲位，填唔填得翻曬咧？而家或者預計填唔填得翻曬咧？ 就唔得噶啦！今日特別係今年啦，即係我哋都唔止我哋自己學校啦，我哋聽好多我哋會員學校都有分享啦，基本上都退學嘅情況都比較多嘅。你話有啲學校，我相信覺得較嚴重添啦。咁都唔能夠完全可以填補曬，因為特別係可能係高中啦。過往的高中情況咧，填補學位咧，基本上都唔能夠完全填補到，因為始終中學生去到高中嘅時間咧，佢啲朋友咧，啲朋友圈又已經係即係建構好啦，又或者已經開始咗高中課程啦，咁咧要轉校咧，或都未必容易，或者未必容易適應咯。 我想知直資學校之間咧，會唔會都多咗啲惡性嘅競爭？即係可能大家搶嘅學生客源都係嚟自同一批咁樣，咁可能都會比較激烈啲喺爭學生方面，會唔會咁咧？又 其實又唔聽得到有咁嘅情況，因為始終直資學校特別係中學啦，喺香港得個59間嘅，都分布係港九新界，其實即係啲位置都唔係話黐得咁近。第二就其實直資學校都了解到咧，就其實各有各嘅特色喺度。咁即係可能同學仔真係中意呢一間學校或者呢一兩間學校，其實佢真係相對中意佢特色啲，咁未必係其他學校咧而招收嘅對象咯。 因為直資學校除咗講話收學費之外，都有一部分係嚟自即政府資助去營運噶嘛？而家呢一方面，即如果啲學生少咗嘅時候，或者多咗學生退學嘅時候咧，呢一批嘅資助額咧，會唔會都影響你哋成個學校嘅營運啊，或者教學啊，或者頭先都講到話退咗學嗰啲學生嗰啲位未必補得翻曬嘅喎。咁對於即攞政府資助嘅呢嚿錢，可能對於學校嚟講都少咗嘅喎，係咪咧？ 其實都係，因為咧，直資學校咧，我哋嘅收入咧，或者我哋嘅經費咧，間間學校唔同啦，不過大概咧六成至九成不等咧嘅總收入咧，其實係嚟自即係政府嘅資助。咁所以咧，政府嘅資助對我直資學校咧，就係見人頭計咧，即係我哋收到幾多個學生咧，我哋就收幾多個資助額啦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有學生退學嘅情況嘅話咧，咁一定係會少收咗政府嘅一個嘅收入咧，或者資源啦。咁除咗政府資源之外，都有學費啦。咁其實現在咧，當一個高中學生啊，平均嚟計咧，每一年政府大概有8萬元嘅資助嘅。咁如果假設佢學費可能係20,000元一年咁先算咧，咁嘅每一位學生大概會有100,000元嘅一個嘅資助啦，或者一個嘅經費咧，俾學校去營運啦或使用啦咁。咁如果學生離開咗嘅時間咧，就當然啦，冇咗政府資助啦，亦都冇咗學費。咁其實如果一個學生假設當10萬先啦，咁如果5個學生、10個學生，可能已經係講緊50萬、100萬。咁、那個概念其實可能而家平均呢個老師嘅薪金可能大概40-50萬到一年度啦，咁你咪變咗可能影響一至個兩個老師啦。咁直資學校可能或者我哋學校嘅對策，大家都會變咗要再謹慎啲去做呢個嘅一個 我哋嘅財政嘅預算啦，咁樣或者可能做預算嗰陣時間咧，就可能都要預計咧，有啲學生會喺中途流失啦，咁樣咁變咗有啲嘢都要緊縮多啲咯。 嗯，頭先你話影響一兩個老師係意思係直情可能要解僱佢，定係係咪咁樣咧？即係可能減人手，定係有其他方法可以開源咁樣咧？ 其實就唔會嘅，因為咧學校咧就始終我哋當學校嗰個嘅開咗學之後咧，特別係咁，我哋所有嘅班級咧已經一早已經定曬嘅。咁其實學校好早其實已經定啲班級，都唔會話等到九月先至開始定。咁可能已經可能早喺有啲學校二三月已經開始定定下一年嗰個人手嘅需要。咁我哋大家預計人手嘅時間咧就變咗我哋預咗啦。咁就算咧喺年初咧走嘅學生咧個數量比我哋預期多都好咧，咁我哋都唔會影響到喺老師嗰度嘅。咁最後所以變咗可能喺啲其他嘅費用上高，盡量都可以縮減就縮減啦。 OK， 好啊，唔该晒陈迪安，同你倾到呢度。陈迪安就系直资学校议会主席嚟嘅。另一方面啦，除咗直资学校之外，都想讲下啦。小学方面又点咧？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有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校长，早晨。 早晨， 早晨，张勇邦校长。头先讲到个数咧，就系即系嚟自教育局公布嗰个嘅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啦。咁啊，啲传媒就计嗰条数，小学就话出现学生净流失就跌幅1.6%，亦都有啲计法咧就话净系过去大半年啫，都多咗超过5000个嘅空缺啦喺公营小学嗰度，咁啊占整体学生人数咧1.8%到啦，大概。你自己喺學校嘅觀察係咪都類似嘅？即係學生嘅退學或者去移民海外升學嘅數係咪都大概1.几%咁樣咧？ 都接近嘅，即整體數字都接近嘅，係啦。 你自己見到學校受譬如海外升學或者退學潮、移民潮呢、這個影響係有幾大咧？其實 都大嘅比例咧，即正常嚟講係有啲轉學。就或者係離開香港嘅計咧，其實個比例咧就即係離開香港係細過喺本地轉學嘅。咁呢個係以往嘅現象，但係今即係呢一兩年嘅睇嘅數字，同埋睇翻學校一啲嘅實際嘅例子咧，離開香港去外地就學嘅小朋友咧，係明顯地增加。即係呢個係明顯睇到嘅，係啦。 但學校嚟講有冇一個情況去到，因為太多學生係離開咗啦，而去到要減班咧？因為而家都有個減班嘅準則嘅嘛，就話係咪話每班要即係個批班準則咧，就係要25个人，就話下降到23个人咁。係咪而家有呢條線喺度？而喺多咗學生退學或者移民嘅情況之下，要達到呢個水平又係咪有啲困難咧？ 其實而家嘅開始出現呢個情況，即係其實喺因為本來咧本地嘅人口咧喺呢一兩年咧本來係應該係上翻嚟嘅，咁但係因為即係離港嗰個人數比較多，咁所以咧變咗係不但抵消咗，而都出現咗即係話可能個人適齡嘅學童或者係各級啊都會出現一啲嘅空額。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嚟緊九月咧，即係話九月中，通常我哋講數人頭啦，咁個情況會應該就會好具體顯明出嚟噶啦。 但譬如頭先講話即係數人頭對嗰樣嘢啦，咁其實對於學校嗰個影響係咩咧？係咪有你預計有幾多班或者有幾多學校係真係要減班咁樣咧？ 而家就好難去預計嘅，因為嗰個分布我哋唔知啊嘛。因為你譬如你話集中咗喺某一區某啲學校，咁嗰度一定個數字咧好龐大啦。如果你打散咗，真係好平均地咁，但係真係掌握唔到嘅。咁就所以真係要具體九月中嘅時候去點人頭。不過傳統嗰啲區份咧，即係譬如我哋知道，譬如黃大仙區咁，可能咧不嬲嗰個生源比較即係缺嘅。咁傳統嘅。如果這個宿班啊，甚至殺校啊，啲都係呢個18區嚟講，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區嘅點啦。咁另外南區亦都可能會流失多嘅，南區係因為佢哋而家交通方便啊，或者升中校網即係相對冇咁理想嘅時候咧，啲人走翻出嚟灣仔中西區。咁呢啲我哋知道，咁但係咧而家個情況就係因為你係講緊移民啊。 移民潮咧，你賴走啲小朋友，因為同中學嗰個情況唔同，中學就去升學啊，即係純粹中學生自己可以過去。 嗯、 但係小學生咧就一定跟家庭嘅，即係一個家庭一走咧就兩三個一齊走噶啦、 嗯， 即係兩三個小朋友啊，即係講緊幼稚園啊、小學，你一定跟住父母走噶嘛。咁、 嗯、 而且一走嘅時候咧，你話啊，本來間學校係兩兄妹嘅，或者三十有時三個啦，近年可以咁、 嗯、 一齊走曬。咁呢個數字係即係會繼續落去噶嘛？即係暫時睇到呢一兩年間，如果係咁樣浮現出嚟之後，咁、 嗯、 個影響大嘅。因為嗱，一班咧，你正話講咧，你無論係廿三或者小班廿五或者廿三都好咧、 嗯， 你係講緊我哋坐滿咗之後，譬如本來一間四班學校，咁、 嗯、 如果佢如果以往嘅做法就係、是，如果你廿五乘三啦，即係幾多？七十五啦，係嘛？哦咁你就係第七十六個人咧，就可以開第四班噶啦。 嗯。 啊，咁如果但係如果你走嘅人，即係根本就唔夠，即係呢個數嘅、 嗯， 即係你得七啦，講緊七十人咁樣，咁我哋開得三班嘅啫。 嗯。 啊，咁如果咁樣睇落去今年就少一班啫，即係話由四變三啦。咁、 嗯、 但係如果你六年後就變咗十八班，由四班變十六班嘅小學噶啦。咁但係其實嗰、那個壞嘅影響就話，當你今年收得三班小一嘅時候咧、 嗯， 家長可能信心唔夠啊，對你間學校。 咁、okay, 可能你下年唔係三班嘅咯、嗯，可能兩班嘅啫。 咁會唔會最終去到殺校咧？有冇可能會咁？ 咁當然啦，即係最壞嘅情況喺區裏邊，如果真係個狀況，咁你睇啦，睇呢個收生。如果你話去到殺校嘅時候，我哋話一班而家都係十六人起標嘅。 嗯、 即係如果你少過十六人就殺校噶啦、 嗯， 即係你收生嘅能力係得十六個、 嗯， 不足十六個，咁你就一班都唔俾你。咁呢個係未曾出現到，但係危機存在。 嗯，都暫時仲有啲距離啦，但係聽落咁講就，但起碼喺學校嗰度咧，即係。老師的人手上面會不會多了，因為學生少了，按比例老師就可能維持原本的人數，那個比例都多了嘛，那就會這個又怎麼處理呢？ 根據政府現在那個措施呢，就是如果我譬如24班變了23班那呢、 嗯、 那原先我入的人手呢，他可以保留你三年、 嗯、 三年後呢就要交人的了， 嗯， 即系一系就你用自然流失，有退休啊，有离职嗰啲咧，就褪咗佢。 嗯， 咁佢但系保留呢个即系要超额老师嘅话咧，就全年都唔准请内科噶啦，因为佢已经俾咗，佢觉得俾多咗一个人嚟啊嘛。咁、 okay, 呢个时代系个资源喺度咯，系啦。 嗯，好啊，同阿张永邦你倾到呢度，唔该晒你。张永邦校长咧就系、是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嚟嘅，同我哋讲到有关于而家移民潮又好，退学潮又好，有即系对于学校成个营运啊、人手啊，或者一啲学生资源上面嘅一啲影响。头先再之前咧，又同到陈迪安倾，陈迪安咧就系香港直接资助学校议会嘅主席嚟嘅，讲到直资学校嘅情况。嗱，教育局方面咧都我哋都揾过去睇下可唔可以同我哋做访问啦。咁佢哋就话安排唔到，不过有个书面回复嘅，佢就话教育局咧会继续密切留意学生人口嘅变化，以及咧港深两地嘅防疫抗疫政策啦、出入境管制等等，与业界咧系保持密切沟通，并且鼓励业界咧以及鼓励业界咧及早做出规划嘅。咁就住中小学开班人数嘅准则而言咧，就话已经达到极之宽松嘅水平。呢个就有关于退学潮、移民潮嘅情况。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872311嘅。嗱，九点半钟之后咧，继续咧会有千禧年代，可以打嚟讲下啦，有关于学校嘅情况，或者之前啦，我哋喺九点钟之前啦，讲到关于奥运情况，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转头翻嚟，继续有千禧年代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在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夺得金牌。奥运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奇话，整个团队都觉得好兴奋。而在八强赛中，张家朗在劣势下一分一分追上来，最终击败对手晋级，反映运动员永不言弃、迎难而上的精神，对运动员和市民都是很好的鼓励。

金牌呢同喺25年前嘅李麗珊呢係無一二二嘅。當你如果喺國際上面呢能夠呢揚威海外呢即係你好似大家嘅中國人就比較睇到啊可以名利雙收啦咁。大家曾幾何時何時香港嘅足球呢就是威的整個亞洲區的，大家仲好滑啊！由我哋啲老球迷仲記得，點解即係香港人即係係咪即係係咪將曾經而威幾一時嘅足球係咪即係忘記一乾二淨？而家足球唔能夠再翻身，係咪要香港人係咪要有機會喺世界盃裏面攞到世界盃咁足球先興起呢？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對。每一樣體育都是的，當你一些有些成就如果在國際威的時候呢你無論是花劍又好游泳又好或者足球又好那些人就大量去的了，但是平時呢就不給那些仔女去參與一些體育活動的，就希望只是好讀好的書成績好，所以現在有機會人哋攞到金牌啦，就盡量叫啲仔女去學。我記得係25年前，個個咧總想要啲仔女咧跟李麗珊嘅舅父啊去學滑浪風帆。即係今時今日，即係而家嘅人仲曾幾何時？仲記唔記得呢件事呢？ 但呢個風氣你點睇呢？即係都起碼帶起咗一個運動，大家會去關注，會去支持。 香港人大運動就假，名利雙收就真。即係香港人唔係好似咁容易有名利雙收噶嘛，唔好似以美國為首嘅體育強國。即係體育喺美國嚟講咧，體育強國咧，即係攞金牌係啊，即係係好平常嘅事。但係喺香港嚟講咧，咁容易去做成一個咧，即係喺個即係。那個體育成為去成為一個強勢咧，譬如紅磡體育館咁，你話睇嗰啲人睇演唱會多啊，亦或睇體育多咧？本來體育館紅磡體育館諗住本來演就係諗住體育噶嘛，點知大部分嗰個時間咧都係做一啲娛樂嘅 演唱會嗰啲啊嘛，係咯，好啊，唔該曬謝先生，仲有張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 係請講。 是我想讲一下咧，就系我哋用咩方法咧，能够可以帮得到更加多啲运动员，能够发挥得更加好嘅咧。就其实咧，我同嗰啲运动员都好熟嘅，我都系咁其中个问题咧，佢哋就系要全职做运动员。 系 全职做运动员有个问题就系，佢哋就唔可以翻工啦，亦都唔可以翻嚟啦。但个问题就喺呢度啦，因为咧佢哋嗰个运动员咧系分开。A、B、C， 而根據佢嗰個賽事嗰個獎牌咧，嚟分 grading。若果佢喺四年內佢嗰個 grading 唔去到嗰個達個指標咧，佢基本上咧就要減人工嘅。如果碰啱有啲運動員嘅，佢又有家爺仔乸，又要有人照顧咧，咁就好大問題啦。 明白。 佢哋咧每次咧都有個好大嘅心理壓力咧，就唉死啊！減人工啦，冇命啦，咁啊下期又點樣呢咧？咁我諗可能政府咧，譬如其他國家，好似日本咁，佢有個方法就係、是，佢哋資助啲私人企業，譬如某間百貨公司咁啦，請咗你呢個全職運動員，咁但係咧政府就會資助你哋嘅，當佢哋係。翻去練習嗰陣時咧，就當你係翻緊工。但係當你唔使翻工嗰陣，唔使翻去練習嗰陣時，你一樣可以翻去間公司度照翻工嘅。咁但係咧，就係、是、政府咧就提供若干嘅程度咧，資助俾間公司full time 咁請呢個運動員咯。 OK， 好啊，唔該曬張先生講到即係運動員嘅生計資助方面，佢都有關注。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講下。奧運的情況，剛才九點半前又講到移民潮影響學校的情況的，如果你有留意到觀察到，都歡迎你打來18723111。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用药走咗啦，不必洒泪。人须去，书还在，情还在。佢丰富嘅著述，我哋会为佢推广，让更多喜爱文学嘅人，更加想学好中文嘅人，写出更好嘅文学作品，表达更美嘅感情同埋人生，令你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曾经向出版佢著作嘅出版社查询，希望可以喺佢嘅告别礼中将佢一啲作品送翻俾当日嚟致祭嘅嘉宾，但系出版社竟然话冇啦，啲书卖晒，冇办法揾到出嚟。咁嘅好书，咁重要嘅书，点解佢哋卖晒而唔去加印呢？我真系唔明白啦。我哋身为用药嘅朋友，真系要好好谂一谂，咁好嘅书，值得我哋去做推广嘅工作，令到呢啲写作嘅基本功。用药的力作可以有更多的读者，达到人人的文字工整美丽。 用药曾经担任《征报》副刊的编辑，对于历史、报业、语言、文字、文学都有研究，他的书还有一定的战斗性。有他的书在这里，社会上的艺中文专家、艺语文学者怎样一心曲解中国典籍上面的本源，就不敢乱来了。用药的著作就是真学问和假学问的对比，有不少的精彩短文之中，用药老实不客气地强烈真正的本意，以正视听，将曲解者、无知者、一知半解者、刻意扭曲者的错误解读一一揭破，正本清源，还他一个本来真貌，亦都叫那些不学无术者丑态不露，不得误导众生。容若善写文字上目睹的二十年挂现象，他有心将社会上不正的文字风一一扶正，用心良苦。他善于咬文嚼字，除了以正视听之余，保以轻松文字将文词、诗句、典章上的精品一一品尝细嚼，与君共享。 容若的自学态度，一是踏实，二是实用，二者合而用之，就是慎防假大空了，即是实事求是，不得刻意造假，以求哗众取宠，一言而尽其心意。就是讲究文字，是我们对文字文学的最大尊重。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你会不会都有亲友是选择了去移民的这一条路呢？黄先生， 今次的移民潮从97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是为下一代，不想去在这个这样的环境那增长。 麦先生， 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问题，你要知道生活在一个地方，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从前有一只天鹅，它好靓又好温柔，仲懂得唱歌跳舞，又可以演古装时装，连武打片都得。 喂阿恒啊，唱歌跳舞我都可以接受，天鹅点样演武打片啊？ 它真系得咧！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到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双天鹅， 手下留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见到咧浸会大学咧就公布啊，九月起啊，即系新学年啦，就会开设唔占学分嘅国安教育课程啊。咁啊，所有全日制嘅本科生咧，包括埋国际生咧，都要喺毕业之前啦，要读呢一啲嘅国安相关课程啦。咁就喺嚟紧九月咧，新学年就会生效噶啦。咁亦都系咧第一间嘅资助大学咧，系宣布喺新学年咧推行国安教育嘅。咁啊，呢个都可以请一位咧学生代表同我哋一齐倾啦。有浸会大学嘅学生会处理会长方仲贤，早晨。 Hello， 主持人你好。 早晨，方仲贤，点睇头先讲到浸会大学公布话嚟紧九月就开始有一啲嘅国安课程、国安教育嘅课程出现啦。而家话系必修噶嘛，因为话系毕业之前要读噶嘛。你以你了解系点样噶？同埋点睇今次呢件事咧？又 其实我就同你一样，都系琴日嘅时候先知道。即係浸會大學係打算推行呢個國安課程嘅，咁就都向 校方嘅管理层就尝试了解过啦。咁佢就讲就系话一个呢个系一个联通嘅课程，咁就有八个范畴，咁样就可以俾同学咁样修读啦。咁佢依家系咁样讲啦。咁我哋后尾真系出嚟嘅时候，我哋都唔知道会系点样。咁但系会尝试系将呢个所谓嘅国安教育入面嘅范畴系 take 一个。毕业要求咁样咯。 嗯，咩叫做联通课程咧？因为唔系个个听众明白咩嚟噶？ 联通课程其实就系、是、简单嚟讲，就系一个浸大嘅学生一个毕业嘅要求。咁你要读过八个所谓嘅联通课程，咁你就可以睇到你嘅GPA 啊，睇到你嘅成绩啊。然後再畢業，咁係個個浸大生都要讀嘅。 嗯，但本身讀呢啲聯通課程係佔唔佔時間會佔得多啊？咁樣 嘅？其實都多嘅，因為你要讀八個，咁即係你要參與八個咁樣嘅活動啦，即係可能睇電影啊，或者聽講座咁樣咯，係啦。 嗯，我見到而家即係浸大就話將國安教育係加入聯通課程啦，呢一個做法即系将国安教育加入去，你觉得咁样教系合唔合适咧？定系佢有啲讲法话，如果独立成科会唔会更加好咧？咁定系如何咧？你觉得摆落呢个联通课程本身系适唔适合咧？ 其实我反而想反问校方一个嘅问题，就系话，琴日你睇都知道，就系佢哋嘅记者会就讲就系话，都系嗰句唔好将政治咁样去放入校园啊嘛。咁但系国安教育同国安法有冇关系咧？咁如果同国安法冇关系嘅时候，又何解要举办一个所谓嘅国安教育咧？咁然后将国安嘅教育去掟入校园度边入边，唔系正正就系将校园政治化嘅表现嚟嘅咩？系啦。咁所以即系以一个学生嘅立场嚟睇，就系话我唔理解，就系点解有一个国安教育去修读呢样嘢需要咯，系啦。 头先你都讲到嗰啲联通课程，好多时候系一个活动啦。因为我见好似就系啲研讨会啊、工作坊之类嗰啲嘅。你有冇预期过，如果系国安教育系摆咗喺联通课程，即系会点样咧？即系会系可能有一个活动系直情讲话咩叫做国安教育，定系点咧？有冇即系谂过系点样噶？ 暂时以我嘅理解就系话。同學可以參與一個講座咁樣嘅物體啦，類似可能工作坊 workshop 講座咁樣，咁然後就係有啲講者，咁佢會就講一啲有關國安教育嘅內容。咁其實，我嘅諮詢嚟講，其實唔係必定而同呢個國安法有關嘅，可能係一啲資訊安全啊，或者係一啲一啲數據安全。之如此類嘅一啲教育啦，咁但係你依家聽係咁樣啦，咁我會形容就係話，呢、這個國安教育係俾大眾甚至乎係浸大嘅學生一個可能一個試水溫嘅一個嘅途徑，咁可能嚟緊嘅國安教育嘅日程會陸續有嚟啦，好啦。 即係咪咁講？因為我見報道都講到話，內容涵蓋網絡安全、環境安全、公共衛生等等。咁即係未必同政治啊、法律嗰啲問題係直接係講嘅。咁你覺得係咪可以接受咧？如果係講環境安全呢一類嘅國家安全嘅內容嚟講？ 咁其實我會認為就係話，咁無需要將環境安全或者資訊安全呢樣嘢去擺合一啲所謂嘅國安教育嘅範疇入邊，去即係令到學生有一個恐慌甚至乎係爭議咁樣啦。即係其實呢啲嘢依家都有人教噶嘛，依家都係可能人大嘅普通嘅上堂都會有一啲所謂嘅科目，就係講即係可能cyber security 啊，或者係一啲講環境嘅科目咁樣。咁呢啲嘢其實係你本身學校都有教噶，咁點解要真係無啦啦標旗立義叫做國安教育咧？真係匪夷所思喎！呢啲係。 而家我見到就話教務議會咧會話商討同埋籌備課程，亦都話邀請一啲校外嘅專家嚟參與個課程嘅。呢、這個學生代表嚟講，有冇得參加呢啲會議或者籌備課程嘅過程嘅？ 所以我想問其實我就即係以一個浸大嘅學生校董嘅一個title 啦，其實係有喺教務議會入面係有 一席嘅。咁其實另一方面就係好多學科浸大嘅學科嘅一啲選舉嘅，就係想請一啲 senator 出嚟。咁 senator 都係一個校務議會嗰度係有一個職位嘅，係啦。 咁所以你係咪即係理論上係有得參加商討同埋籌備頭先講嘅呢啲國安教育嘅課程嘅？ 係啊，咁但係。 你都可以理解到就係話咁係學生校董嘛，咁其實學生校董係得一個嘅啫。 OK， 咁、然後每個學科嘅代表，咁其實你咁大幾多個學科啫？即係可能理科啊、文學卷啊，然後視覺藝術學卷啊，咁樣其實都係數數嚟，數嚟數去都係個六至七個人學生代表咁樣。但係你講緊你成間大學嘅校務議會入邊有幾多個人咧？咁其實可能有成。三至十個、五十個咁啊，咁但係你學生係永遠都係佔少數啊嘛，咁咁然後 turn out 最尾佢哋要去將佢哋嘅議案去通過嘅時候，咁其實我哋嘅選票，我哋嘅票數其實都係不值一提 咯。另一方面咧，就見到之前都有話浸大同其他大學都有類似做法，就係話停止一位學生會代收會費。見到校長阿魏炳剛都話啦，即係過往校方代收會費係人情，咁唔幫去學生會收咧係道理，亦都否認啦，係因為驚出事啦，否認係同國安法有關，所以同學生分開，強調就唔係同學生會割席嘅。點睇呢一番説法咧？又？ 其实我个人认为都几几好笑，即系帮你系人情，帮你系道理，咁呢样嘢其实可以套用喺任何嘅范畴上面。我翻落系人情，唔翻落系道理，咁我甚至唔可以同校长讲，咁我会唔会就话 都唔系嘅，翻学都应该系要翻嘢咁样。anyway， 你讲翻呢个说法先系， 系啦 ，anyway 咁就系、是、咁佢用呢個理論，其實你都睇到就係佢喺記者會都講到，就話係源自於佢喺港大學生時代已經有咁嘅諗法，即係佢覺得就係話學生係應該學生組織係應該履行翻自己嘅責任，就係、是、收翻自己會費嘅。咁、但係呢樣嘢即係你字面上邊咁你咁講，其實可能可以講得通啦。即係學生會去處理翻自己嘅事務，就係、是、收會費呢樣嘢，好似邏輯上係正確咁樣。但係其實如果去以一個背景嚟睇翻成個脈絡，就係話其實唔同嘅大學嘅組織，無論係校方管理層、職員或者學生組織或者普通同學都好， okay. 其實每個人都喺個社群入面佔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咁我哋學生嘅地位，我都講嘅就係話，我哋提供文娛康樂服務，我哋提供一啲俾學生、俾同學有一個開心嚟回憶嘅一個咁樣嘅發揮咁樣嘅功用啦。咁然後校方咁自然就係做好一個教育政策啦，然後教學生咁樣啦。咁然後彼此之間其實係共存，彼此之間係理應有一個合作嘅關係。咁如果學生會咁冇一個足夠嘅人手或者係足夠嘅能力係收會費嘅時候，咁其實校方去幫手去，其實係一個好正常嘅事嚟嘅。咁唔係係話我哋推卸責任，我哋唔收會費要你幫手收。咁但係事實係我哋冇可能收足任何人嘅會費噶嘛。 好啊， 係啦， 唔該曬方俊賢，同你傾到呢度。方俊賢就係浸會大學學生會處理會長嚟嘅。浸大就話安排唔到個訪問，不過有書面回覆就話大學咧會喺新學年啦，喺大學嘅聯通課程嗰度咧增設一系列同國家安全相關教育唔计算学分嘅课程嘅，咁啊，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我有张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主持人你好， 请讲。 我好开心啊。首先恭喜张嘉明，系咪张嘉朗喺体坛上嘅香港人精干啦？ 系。 但咧我就更加欣赏佢咧，当记者问佢访问佢嘅时候，佢人格自然真系非常之好谦卑嘅。我更加咧赞佢嘅品德系可嘉啦。咁所以我觉得咧，我哋希望我哋嘅香港人咧，就新一代咧，唔单止喺功课上啊，早睇得知。得字體三方面都努力啦，係咪？睇住邊一個掌柱啦，就要更加要同時並進喺得字體方面三方面啦。就最後咧，就唔好阻住你哋啦。鼓勵張家朗咧去努力向上加油，全香港人支持你。你保重身體，就係咁多啦。 好啊，唔該曬張女士打上嚟，唔該曬張女士講到都係恭喜張家朗啦，攞到金牌等等啦咁啊。今日咧就傾好多題目啊，有關於奧運又講到浸大話嚟緊有一啲即係國安嘅課程啦，咁國安教育嘅課程啦，咁啊都講到有關於一啲中小學嘅移民影響到佢哋嘅學生啊、學校嘅運作等等嘅。咁啊，講下天氣嘅情況，而家外面氣温係31度，相對濕度77%嘅。咁仲有一個酷熱天氣警告係生效緊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